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满。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满。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艺匠传奇单元呀，跟您说一说一代画魂潘玉良的故事。潘玉良和我国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哎，他有着姐弟之缘。1957年的秋天，张大千特约潘玉良携带20幅画，连同他的画作一起赴我国台湾展出。期间呢，他们还合作了一幅4尺整宣横幅的梅竹图，令人叹为观止。1978年，张大千寓居我国台湾之后，这幅画被台北美术馆所收藏。1959年，法国巴黎大学由他设置的多尔利奖奖给了潘玉良，这在巴黎大学的奖励史上是破天荒的一次。巴黎市的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并把银盾、奖章、奖状和一小星星配章授给了他。张大千获悉之后啊，立即致信祝贺。不久呢，巴黎博物馆成立了永久性中国画展览，潘玉良以巴黎中国艺术学会会长的身份邀请张大千赴巴黎。张大千后来携带了12幅作品参加了开幕式。趁着这次机会，潘玉良精心为张大千雕塑了一尊铜制头像，将它命名为张大千头像。张大千非常满意啊，还捧抱着铜像一起啊拍照留念。由于法国政府有这么一项规定，即凡是潘玉良的作品未经批准，皆不得出境。这尊与张大千的脸面同样大小的头像，后被法国巴黎现代美术馆收藏，这也是该馆收藏的中国人的第一件雕塑作品。1961年，张大千还在潘玉良的芍药图上题写了余年念时常赋种花诗云：第一莫栽红芍药，花开春已是江离，今来巴黎又值春末，且有南美之行。玉良大姐出此命题，漫书其上，为之黯然。辛丑3月30日，递大千。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逝世之后啊，人们在他的遗物当中发现有张大千写给他的许多信件，以及赠给他的国画《墨河图》和画册等。同样，张大千逝世后，人们同样也在他的遗物当中发现了潘玉良写给他的信件和馈赠给他的一些画作。此真可谓一谈知己，这永不相忘啊。说过了潘玉良和张大千的交往，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继续回顾潘玉良当年在法国的旅居生涯。到法国以后，他有了一个绰号叫三不女士。他坚持：一，不加入外国国籍；二，不恋爱；三，保持独立，不和任何画商合作。由于他的三不原则，他在巴黎生活的并不富裕。他住在一个常年漏雨的小阁楼上面，生活清苦。他留着短发， 大声说话，不拘小节。他要么一天到晚在家作画，要么在塞纳河边和一群艺术家喝酒。1958年，潘玉良在法国与潘赞化还有书信来往。在信中啊，他领悟了赞化措辞的用心。现在不宜回国，这是赞化信中的核心，也是他急切要表达而又不便表达的内涵。一柄利剑砍在他的心口上，他全身感到了一阵痛苦的颤栗，他无力地倒在了沙发上。前面我们提到了1959年，巴黎大学把他设置的多尔利奖奖给了张玉良，这在巴黎大学的奖励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巴黎市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把银盾、奖章、奖状和一小星星配章授给了他。晚上回到住处，潘玉良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刘海粟先生，一封给赞化。他取出一张照片，背面写上：今天获巴黎大学多尔利奖，此系授奖时与巴黎市市长留影，赞化兄惠存。玉良1959年4月27日。他希望这两封信能够寄到刘校长和赞化手中，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公元1964年，法兰西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承认，建立了外交关系。一天，一位叫王平的女士专程来到玉良的住处，她代表大使馆看望潘玉良。这时玉良才知道潘赞化于1959年7月在安徽病逝，他悲痛欲绝，但没有回国。他只是又一次在心里默默感谢那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男人。遥望蓝天，忧郁成病，此后身体时好时差，随着年岁增长，体力衰退，玉良啊，更加思念故土和亲人了。总有一个人要先走，老年的潘玉良在塞纳河边一个人散步，充满才情的人到最后都是那样的孤独。可是谁愿意做漂泊一生的异乡人呢？在法国呀，画家是属于自由职业者，要靠卖画维持自己的生活。在巴黎又是高消费的城市，潘玉良为人忠厚诚实，没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他更不会经营宣传推销自己。历年来卖画极少，尤其到了晚年，年老体衰，往往是入不敷出，只能靠社会补助金维持生计，一个人过着无依无靠的日子。潘玉良生活的圈子很窄，其中王守义是他极少数的好朋友之一。王守义是早期来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为人善良，富有同情心。他在巴黎圣米歇尔街开了一间中餐馆，取名叫做东方饭店，工作之余经常去看望这位清贫的潘玉良。有时候早上去看望潘玉良，陪他到公园散步，中午一起到自己的餐馆用餐。有一年玉良的画室漏雨，不能作画，也是王守义去买材料修理装修。多少岁月，多少风雨，多少真情，王守义总是默默地接济着这位老画家，给他带来了一丝温暖。1966年5月，一场平地而起的风暴把玉良的归乡梦再次打碎。一次王平又来玉良住所，他捎来了周恩来总理传来的消息：祖国理解你的心情，也诚挚地欢迎你回去，什么时候回国总理有考虑，由我们安排。一晃又是10年，中国开始了全新的历史阶段。王平又专程到医院看望病床上的张玉良，并向他报告喜讯。他的老校长刘海粟回到南京艺术学院任院长，他给潘赞化的儿子写了信：我一接到家信就想到我的问题，我想把身体养好了就回祖国了。可是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去世了。临终前，玉良颤抖地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了怀表，又从脖子上取下了嵌有他同赞化合影的项链，放到守护在他身旁的王守义身上。 用尽最大的力气说：“兄弟，多少年来有劳你照应，现在我不行了，我还有一件事情相托。”手艺贴近了他的嘴，他费力地说：“兄弟，这两样东西请你带回祖国，转交给赞化的儿孙们，还有那张刺花像也带回去，就算我回到祖国，拜托了。”他的声音嘛越来越小，他的眼睛在嘴唇无声的蠕动中闭上了，就像束灿烂的流星肃然地消失在了巴黎的夜空。后来王守义按照潘玉良的遗嘱办了三件事，死后给他换上了旗袍，第二，将他当年与潘赞化结婚时戴的项链带回去交给了潘赞化的后人，三，将他在巴黎的作品运回中国去。哀痛的堤坝破了，病逝被哭泣之声所湮灭，塞纳河鸣起了长生的汽笛，像是有意为这位举世闻名的女艺术家寄托悲哀。巴黎圣母院撞响了沉重悠远的钟声，他也有意配合汽笛的长鸣，节奏悠扬而委婉，寄托着一种莫名的幽怨。1983年潘玉良在法国巴黎博物馆保存的3000余件艺术作品被完整的运回中国，收藏在了安徽省博物馆。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说一说艺匠传奇，给您说一说著名女画家一代画魂潘玉良的故事。1993年潘玉良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电影画魂当中巩俐用万种风情演绎了一代旅法画家潘玉良的戏剧人生。 首席你好吗？ 第一位观众向大画家致敬。 首席过来看我的画。 你看今天的报纸上面写一个叫潘玉良的女画家，创造了一笔成菊的画法，还给取个名字叫玉良铁线，好棒啊。 也不知道这些画以后谁能看得上，也许都留不住了。哎，等有一天我不在了，你把我这些画都运回老家去，国家要就给国家，国家不要就给儿子孙子，我给他们留的就剩这些了，拜托了，啊！ 我不要听你说这些。 你看看你， 我想请中国的大画家出去吃顿饭， 吃饭 好吗？对， 关门了。 别忘了。我是餐馆的老板呢。 好。 不过与潘玉良有过接触或者知道一些潘玉良的人都一致认为，电影中的潘玉良与现实版的潘玉良差距啊太大了。潘玉良最初为中国人所熟知是因为作家石楠写的一部小说叫《潘玉良传》。小说在潘玉良基本经历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的戏剧上的冲突，可是石楠小说当中的潘玉良是一个经过艺术加工处理的潘玉良，石楠虚构了其中的很多情节，这在文艺创作当中是无可厚非。不过潘玉良的形象经过一遍又一遍的演绎之后，开始在历史的烟尘当中逐渐模糊。好在潘玉良留下了几幅堪称精品的自画像， 从中我们还可以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潘玉良。真实的潘玉良是一个极具男子气质的女人，做事说话直来直去，这在旅法画家的回忆当中都能看得出来。60多岁的旅法画家贺木群曾经说过，侨居巴黎之后，我和潘玉良常有来往，在艺术上和生活上都曾经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生性豪爽，乐于助人。他经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潘玉良善于唱京戏，课堂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叫他唱一段，他就毫不胆怯地大声唱起来。据说呀，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嘛，潘玉良常常唱戏以解思乡之苦，著名作家冼星海曾经给他伴奏过，著名画家刘伟即著名画家倪妮德夫人是潘玉良的同班同学。在刘伟的眼中啊，潘玉良性情豪爽，不拘小节。潘玉良在上海美专任教时，有人出言不逊，性格刚烈的潘玉良当即赏了对方一个耳光。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啊，潘玉良是一个性格大方、朴实率真之人。晚年的潘玉良境遇凄凉，终日在阁楼内作画。1977年病逝于巴黎，安葬在艺术家公墓。在他的墓碑上用中文镌刻着世界艺术家潘玉良之墓。1983年，潘玉良的七大乡遗作远涉重洋被运回了上海，之后这批遗作在安徽省博物馆正式收藏入库，总数达到4000多件，其中包括油画、彩墨、国画、素描、速写、雕塑、版画、雕版。因为潘玉良一生出售的画作寥寥无几，所以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在其中。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影子是灰的，月光是黄的，我的寂寞是透明的，雨水是冷的，是凉的，我的泪一直是热的，我给你的快乐如此微弱，你给我的那份温柔却变得越来越折磨，红的、蓝的、绿的、咖啡的，是我伤心的颜色，要换回成白色。